第四是言慧地，就是以这个智慧啊，分明照了诸法，不生不灭，就名为他们言慧地。这个的性呢，性呢就第五的难性地，就是说这个第五地以前呢，诸地这个初二三四地，这四地菩萨的功德呢，难胜于此地菩萨的功德，所以称为他们难胜地。那么他们现法呢，现法者就是第六现前地，就是此地菩萨观这个十二因缘行现在前，就名为他们现法，即是现行地。他能遣三界心出烦恼国，我们这一句经文呢，就是明第三，即是离障，即是离呢这个烦恼障。那么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这三地菩萨呢，因为观一切法不生灭，中道相，那么他就能够断啊三界里面深等的烦恼惑，因为他观三界这个心烦恼啊，本自无生，非亦复无灭。那么无生无灭呢，那么这个心烦恼惑呢，就可以得到断除，不被这个心等烦恼所惑，就得到这个自在。咁啊，虽然呢次讲话断呢个三界心等烦恼啊，但系亦都咧同时断三界嘅色等烦恼。咁啊，信忍菩萨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就断呢个色等烦恼啊，因此现在呢个信忍咧，呢个信忍啊就可以断三界的心烦恼惑了。他说故一真十方佛国中无量不可说神通化众生，那么这个顺忍菩萨既然断这个三界心烦恼惑，亦断三界色烦恼惑，那么没了这个烦恼惑，当然他就可以现身教化众生啦。所以话现一身于十方佛国中，所谓一身者就是现呢这个实相之身，就明白他们一身呢从这个实相之身呢而起这个无量无边的应化身，响这个十方国土里度众生，即是灵严经所谓不动道场遍十方界，他就闯他自己这个道场，不用欲动了，就能从体起用现无边身，在十方佛国土中无量不可说的神通来到教化十方佛国土的众生。那么此经下面讲这个四五六地的菩萨呢，四地兜率天王，五地就为化乐天王，六地是他化自在天王。他又无生忍菩萨所谓远不动观慧，亦断三界心色等十烦恼故，言不可说，不可说功德神通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就是这个五忍之中第四叫做无生忍菩萨。那么什么叫做无生忍菩萨呢？那么普通说呢，当初地菩萨入圣位已经是得到这个无生忍了，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来讲记呢，要到这个第八不动地，所谓不动者呢，既然中道实相， 清，我们这个时候呢先至为他的真无生忍。所以现在始终的无生忍菩萨就是包括七地、八地，以共呢是九地，这三地的菩萨。由于七地、八地、九地这三地菩萨他修观之时，他这三界之内或者三界之外，他不见有小法生，亦都不见有小法灭，所谓无生无灭，清净清净不生灭的法性理体，所以叫他做无生忍。所谓远不动观慧，这一句话呢就是明这个无生忍慧中这三种地位的菩萨。远者这个第七个远行，所谓这个有功用道之心啊，到此呢就为止了，已经到到这个有功用心的边际，行呢所谓不动地呢就叫做真真正正的无功用道，所以名为叫做远行地。八地叫做不动地，明白叫做不动，即是第八地菩萨有相烦恼不能摇动他了，得到这个真无功用道现前，所以名为叫做不动第八地。什么叫做观慧呢？就是第九善慧地，就是这一地的菩萨能够成就妙慧，善说法要教化众生，所以名为叫做善慧地。他亦断三界心识等执烦恼故，咁啊呢一句咧就系令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所断嘅烦恼。咁啊，我哋从呢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呢三地菩萨就断呢个三界识等烦恼啦，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就断咗呢个三界嘅心等烦恼。所以到到这个七地、八地、九地呢，就三界的色烦恼同埋这个心烦恼，色心两种烦恼都断了，同时这个色同埋心的烦恼啊，这种的习气都要断。如果我们分别来解呢，七地断这个微细现行的业果，八地呢能够断有功用道，而得到呢这个无功用道，九地能够断啊不能够利益众生的障，等于说九地善慧地呢能够善说法要利益众生，无障无碍。所以始终三界色心等烦恼之下，更有一个习字呢，就是说不单啊这个三界色心两种烦恼已断，连这个三界色心两种烦恼的习气啊，这个最微细微细的那些烦恼呢，它都渐渐要断了。既然不可说不神通功德，咁啊，既然三界嘅色心烦恼以共佢个习气都断啦，啊，化身离体显现，就能够现身度众生。咁啊，佢现几多嘅身呢？佢话现不可说，不可说啊！咁多嘅神通功德呢，来到佢度众生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就系印度十大数之一啦。即是个数目之多呢，多到连讲都讲不清的了，就形容呢它的分量多，那么它就不可说不可说。神通就表示呢这个三地啊的菩萨位，即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这三地的菩萨呢能够用不可不可说这么多的神通来到化呢，不可说不可说咁多个众生， 咁如果依照嚟讲啊，将分别一下咧，七地菩萨可以现百千亿罗由他身咧，嚟到度众生；八地菩萨啦，能够现百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嘅身嚟到度众生；九地嘅菩萨啦，就可以现十阿僧祇八千佛刹微尘数身嚟到度众生。咁啊，总名菩萨咧慈悲广大，所以现身亦多啊，教众生咧亦都多啦。咁啊，如果依下面嘅经文咧，就系话七地菩萨为初禅天王，八地菩萨为二禅天王，九地菩萨为三禅天王。咁啊，我哋从此知得所有诸大菩萨啊，都系得到无生自在，所以至能够起大慈悲，现无量身嚟到教化众生啦。啊，复次直列忍，佛以菩萨同用此忍，入金刚三昧下忍中行，就名为菩萨。上忍中行就名沙婆耶，共观第一二天三界心作无名，尽相为金刚，尽相无相为沙婆耶，超度世帝第一二帝之外为第十一地，沙云夜歌非有非无，暂然清净，常住不灭红真谛等法性，无缘大悲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圣湿婆耶圣来化三界，是男子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座，一切众生果报二十二根不出三界，诸佛应化化身亦不出三界，三界外无众生，佛何所化？是故我言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状者，外道大有经中说，非七佛之所说。大王，我常说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名为佛，自性清净名觉杀云夜性，众生本业诸佛菩萨本所修行，五忍中十四忍具足。咁啊，呢一段咁长经文呢，就是解释五忍之中名为佢哋直列忍。咁啊，我希望咧呢一段时间啊，能够将呢个直列忍段经文咧，全部咧系解释。咁啊，乜嘢叫做直列忍咧？直就系直直正正，就名为叫做定心啊。列咧就属于呢个慧心，有慧心故就能灭烦恼。所谓即而常照，就即定即慧啦。如果话照而常直咧，就即慧即定啊，定慧都圆融，所以名为叫做直列忍。又话如果依照呢个定心，咁你个心定啦，不生不灭啦，所以能够发出呢个智慧。由智慧故就可以断诸无明烦恼，所以名为佢哋直列忍。在呢个涅盘经里边佢话直列者，名为佢哋一心清净直列。因为前嘅四忍啊，从仆忍、顺忍、顺忍、无生忍，前边呢四忍呢，佢未曾究竟呢穷尽自性嘅本源，唯有到呢个第五直列忍呢，所谓三界呢、这个色心正使烦恼，同埋呢个色心烦恼嘅习气啊，都已经呢清清直直啦，连呢个和合嘅色相亦都灭咗，所以名为咧佢就直灭，名为咧佢就直灭忍。个复次直灭忍，咁啊直灭忍啦，刚才解释啦。个佛与菩萨同用此忍啦，咁啊呢一句经文咧就系话，佛就系佛地，菩萨咧就系指呢个第十个法云地。第十个法云地菩萨 同埋呢佛地果位都係羞恥直滅忍，佢話通用止忍，同時呢都係修行呢個直滅忍。佢入金剛三昧，下忍中行，就名為菩薩；如果上忍中行呢，就名薩婆耶。咁啊，呢一段經文呢就係、是、解釋十法雲地，即係第十啊法雲地，同埋呢個佛地佛果菩提，雖然係同用此忍啊，即係同時修呢個直滅忍，但係佢所行呢就有多少唔同。佢入金剛三昧，下忍中行，就名為菩薩。咁啊，呢三句經文呢就解釋第十呢法雲地。入金剛三昧，金剛就譬如第十法雲地啊，嗰種嘅智慧呢如同金剛一樣，能夠照破一切無明。三昧呢就是守靈嚴大定，由定故就能夠覆一切的無明煩惱。三昧的守靈嚴大定覆無明煩惱，而金剛智慧就能斷煩惱。所以金剛三昧這一句經文就是解釋第十法雲地菩薩啦，以呢個金剛智同埋呢個守靈嚴大定復斷一品咧呢個無明法路。咁話下忍中行就名為菩薩啦，就係話第十法雲地菩薩入呢個金剛三昧，定位坤等，佢所破咧就是最初一品的身相無明，就是斷於諸法中呢不得自在障，等於說到了第十法雲地菩薩了，以這個定位坤等的論運自然，可以隨處現身化度眾生，一些障礙都沒有了，就因此稱十地啊法雲地菩薩呢名為他的無礙道。如果望於這個佛果菩提佛地呢，仍然呢屬於這個因位，在這個因位中呢是最後一位了，因為再上一步呢就名為他的佛果菩提，所以叫做下忍中行，因為直滅忍裡面呢只是得下忍同埋上忍，第十法雲地咧屬於呢個下忍位。佢話上忍中行就名薩婆耶啊，薩婆耶即係圓滿果菩提。上忍中行咧就係、是、直忍裏邊，下忍第十法雲地，上忍咧就為叫做佛地啊，名為叫做佛果菩提，斷最後一品的生相無明，進入這個解脫道。不管煩惱以共生死這兩種都不能係貨，能夠超煩惱超生死，不被這個生死煩惱所纏所缚，所以成到佛果菩提呢我哋叫佢做解脱道。咁呢两句经文呢就在呢个果位中嚟讲嘅，第十法云地係因位中嘅最后，所以再上呢就佛果菩提就名为呢个果位中嚟讲嘅。咁此忍呢个直滅忍只係上忍 以共呢这个下人，前的四人呢就是有三人，所谓仆人有上中下，信人有上中下，信人有上中下，无生人有上中下，那么四三就成为十二人，再加上这个直列啊，上人和下人啊，一共呢就十四人，简而言之呢就是五人。如果开而广之也好，都是通因通果，即是地地为因，就地地上进正果位，直至到第十法云地，就因位已尽，进入佛果，即是佛地呢，就叫做无上菩提。共观第一二帝断三界心执烦无明尽相同为金刚，咁啊呢三句经文呢就系、是、解释啊第十法云地呢、这个直列下忍位所断嘅烦恼，属于呢因位中与呢个果位唔同，佢所断是断这个第十法云地的烦恼。他说共观第一二帝，共者就是共同法云地与佛地，都共同观第一二帝中道实相无生法忍，断三界心执无明。咁啊，呢一句咧就指第十法云地所断嘅烦恼，始终嘅三界就系包括分段同埋变形两种嘅三界。从前呢个无生忍中已经相断色心嘅粗烦恼习气，始终呢就更断啊心法呢嘅微细习气。这个心法微细习气，心法的微细无明，即是最初呢我们一念不觉啊，这个生相无明，亦都名为叫做无始无明。所谓一念最初的不觉，如果从这个位中啊，从地位来到分别呢，这个无名分为四十二品，那么始终呢个法云地啊属于第十一品了，即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三十心、断三十品无名，有十地又断十品无名，共成四十品啦。现在这个法云地呢就是断第四十一品，那么如果向下这个佛地呢就是断第四十二品无明。这种微细的无明习气啊是最难断，所以一定呢要入到这个金刚三昧定位坤等无障碍中方能断除，所以叫做金刚观智啊就为能断了，这个无明心那种习气呢就为所断，断三界呢这个心执无明，不尽相就为金刚。我们这一句经文呢就是明这个无障碍中啊，正正式式讲这个因呢与这个果不同了，尽相就是尽这个三界色心粗细烦恼之相，在因位来讲呢是最高了，破了这个和合色相，灭这个相续心相，所谓生灭寂灭，金刚后心因位圆满，在这个无障碍道中断除一切烦恼习气之上，但未曾到最后佛果菩提 所以名为他们因义于果，叫他名为金刚。他说尽相无相，就为沙婆耶超度世世第一二帝之外，为第十一地杀云若歌，非有非无，暂然清净，常住不变，同真谛等法性，无缘大悲，教化一切众生，升沙婆耶性，来化三界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就系明佛地啦，即系常忍为，即系直灭忍中嘅常忍，就系明呢个果，即系佛果菩提都究竟果位啦，就唔系呢个因位啦。嗰个尽相同无相位沙婆耶呢两句咧，正正解释佛果位就唔系呢个因位。尽相无相咧，就唔单话能尽之话相啊，即系种种嘅烦恼、色心烦恼、色心烦恼嘅习气咧，要尽，连呢个尽字啊，呢个尽相都不可得。而《楞严经》所谓啊，生灭既灭，的即灭现时，一切生生灭灭，色心烦恼、净使同埋愚执啊，都已经断尽啦。清净直灭嘅佛果现前，就是为解脱道中究竟解脱正果之上，正到呢个佛果菩提，就唔系因啦。所以话沙婆耶咧，即使系佛果菩提，系一切种子，系中道实相。个超度世帝第一二帝之外，为第十一地杀云的一个，咁啊超过呢个世帝，超过呢个第一二帝，点样超法呢？前个三元位，即系复品位，十住十行十回向，佢住呢个世帝法。至到呢个十地，从初欢喜地至第十八云地，就住于呢个第一二帝。咁啊，现在佛呢超出呢个世帝，就超于有啊；超出呢个第一二帝，就超于无。所谓非空就非有啊，非真非道。名为这个第十一地，即是超过十地了，那超过十呢，再上就十一了，所以名为这个第十一地。楞严经所谓圆满菩提，都归而无所得，究竟成佛了，最高无上的佛果了，那就叫做杀云的若果，即是呢成菩提道。非有有非无，咁啊世帝呢个俗帝就系有啊，呢个真帝咧就系无啊，咁啊非有非无咧，非即系超度咁解，即系刚才呢个超度，咁啊超过世帝同埋第一二帝，就即是始终个非有非无，不是呢个世帝之有，咁啊佢就非有咧。非是第一二帝之无，咁啊叫做非无，即系超过世帝之有，超过咧第一二帝之无，所以叫做非有非无，有无不二，就佛果菩提啦。个湛然清净，一常住不变，同真谛等法性，就解释咧第十一地呢个佛果菩提啊。他既然成佛了，佛的体性是湛然清净，好像一盆水咁，他不喐不动，可以从这个水面呢看到这个菩提，当然很清净，没有障碍，成佛亦复如是，因为以这个波耶智慧观察本空，如幻如化断尽世间出世间一切的烦恼，兼烦恼的习气，这个本体都没有了，这个烦恼障了， 咁啊，当然系清清正正啦。我话湛然清净，一常住不变，就讲所证呢个法地体啦，不生不灭，咁啊常住啦，一正就永正，再唔会堕落，佢就不变啦。即使佢以后所谓成愿再来啊，大慈悲心入俗度众生咧，呢、这个系应化身嘅妙用。化身嘅理体咧，一正永正，永远唔会再变啦。所以名为常住不变，佢证到呢个清净湛然，常住不变呢个化身理体之时，佢同于呢个真如实际啊，亦都咧与呢个化性平等。等于为一切众生本具的具此佛性啊，十方诸佛所证，亦系证此佛性，即究竟成佛啦。他无缘大悲，教化一切众生成沙婆耶性，都来化三界。咁啊，呢四句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解释法虽然系证得常住不变同真实等法性呢、这个平等佛性啊，性无相多，但系由于佢有呢个慈悲心之故，所以从体起用啊，现呢个应化身咧嚟到度众生，所以无缘大悲呢种大悲心咧，唔分彼此嘅，唔分人我，不分冤亲，不分呢个亲疏，凡众生有苦恼之时，佛都现身嚟到教化度佢，咁你叫做无缘大悲。所教化的呢就是一切众生了。不正沙婆耶就来化三界，沙婆耶即是佛果菩提，就是不生不灭清净的理体。我们从体起用，所以现这个应化身来化这个三界的众生。因为三界的众生呢就有种种的痛苦，三界众生包括世间的三界，以及出世间的三界，即是等于说九法界的众生，从人天、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，以共出世圣人、阿罗汉、圆觉、大圣菩萨，九法界众生都是为佛呢所化度。九法界众生啊，佛都平等的教化佢哋，就显佛咧成佛之后各种嘅慈悲心。不是男子，一切众生烦恼不出三界状，不是众生果报二十二根不出三界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叹佛呢个殊胜嘅功德。他所教化的呢就是这个三界的众生，那个善男子，一切众生烦恼，众生呢就是通指九界众生，从人天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直至到菩萨，九法界的众生。烦恼是通指九法界的烦恼，所谓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包括这个种种烦恼习气。三界就包括这个分段生死同埋它的变异生死。那么两种生死怎么叫分段怎么叫变异呢？在我们这个人世间这个三界之内，我们除了这个无色界无色身，其他这个欲界同埋呢个色界都系有色身，咁啊受呢个分段生死啊？点样就分段呢？即系一分一分一段一段，佢有呢个时间性啊！佢到到咩时候咧，佢就会有病啊！病到不能再病，咁啊有死咩？死同病相就唔同，病咧同一个生人嘅相咧就唔同啊！所谓有呢个分段可见嘅，就名为叫做分段生死。咁啊，出世嘅圣人断咗呢个三界嘅烦恼生死啦。虽然咧，佢进入呢个出世果位啊，冇咗呢个分段生死，但系佢啲心啊，呢个自心咧，仍有呢个无明烦恼，生生灭灭灭灭生生，就明白佢就变异生死。 這個藏呢以含藏為意，一切性凡即九法界眾生若性若凡，若這個清淨的因果以及染污的因果都不能夠出於這個三界。所以始終說那個善男子啊，一切九法界的眾生，九法界眾生啊，所有的辨思尘生无名种种的烦恼都不能够超出呢这个三界之内。他说一切众生果报二十二根亦不出三界，一切众生的果报，果报呢就是苦果啦，苦果呢就是由苦因这个集地而来的，所以一切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他这个果报啊，即是九法界众生的烦恼以所招感的果报呢，二十二根，这个是二十二根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六根，加这个苦乐忧喜的五种受根，就是十一，男女二根，那就是十三，还有命根，那就是十四，这十四种呢，就属这个染污法所致，加上信、尽、念、定、慧这个五种的清净根，那么十四加五就成为十九，再加三种的无漏根，那么成为二十二，那么其他都好懂，曾经讲过唯有这个三无漏根呢，就略为再解释一下，那么第一这个就未知当之根，在这见道位中欲知所未曾知的四世道理而去修行的，名为他们未知当之根。二之根呢，就是在于这个修道位中，虽然了知这个四世的道理，而他再进一步要断了这个集世的种种烦恼，来到脱除这个生死的苦果，正当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，对于这个苦集灭到四谛的境界呢，索索了之，名为他们语之根。第三个句之根，在这个无学位中，已经呢四谛化了，早已知得，早已具足，那就名为他们句根。这三根呢属于这个无漏的清净法，就等于说一切众生这个染污的因同埋呢个果，以共呢出世圣人呢个清净嘅因呢，同埋呢个清净果，亦都不出三界，因为三界呢有界内嘅三界同埋界外嘅三界，不出三界，诸佛应化法身，亦不出三界，咁啊众生。清净的因果以共染污的因果都不出这个三界了，但是诸佛呢即是成了菩提佛果，他这个应化身和这个法身亦都不出三界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认真来讲一句呢，不举实来讲，因为三界呢本来就是清清净净，根本就无所谓出与共不出，所以说净法界身都本无出没，在这个清净法界里面呢，佛都无所谓出世，亦无所谓入灭，但是大悲愿力都成愿度生，因为众生有种种的苦恼，所以佛呢就用这个种种的慈悲现种的佛身来教化他们。那么现在文中所谓诸佛的应化法身不出三界者呢，就讲佛呢这个三身佛常住三界里面度众生，从来呢不会有一种退心，从来呢不会有一种厌倦心，常在三界中呢教化他们。那么有人问呢，应身以共化身，这两种既然名为应化身， 咁啊，常在三界里边当嚟到教化众生啊，可以讲得咧系不出三界。咁啊，点解呢个法身啊，亦都讲唔出三界啦？因为法身啊清净理体啊，久已断烦恼啊，应该出三界。点解话佢唔出三界咧？就是、因为法身咧唔能够离开应化身。应身与共化身啊，都是从这个化身理体而起的。既然应身和这个化身常在三界度众生，不出三界，所以这个化身的理体呢，由于不离这个应化身之故，所以亦都常在三界，就名之为这个不出三界。佛三界外无众生，佛可所化。咁啊，呢两句经文咧，就系讲佛嘅慈悲啊，将呢个界内界外嘅三界一切众生咧度尽啦。咁啊，我哋问啦，三圣嘅圣人，即系声闻、缘觉同埋菩萨，我哋通常讲咧，就话佢已经超出三界，但系佢仍然都是众生，仍需呢要等待佛呢来教化他。那么为什么呢说这个三界外、是没有众生呢？因为三圣圣人、他虽然出了三界，他在这个三界之外一日未成佛之前，都仍然佛呢就教化他们，就等于说呢三界之外啊，有众生呢为佛所教化咯。点解呢次话三界外无众生啊，为佛所教化啦？咁我哋明白啊，三圣嘅圣人，即系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佢虽然出咗呢个三界分段嘅生死，但系仍有呢个变异生死啊。咁啊，变异生死呢，仍然系属于三界，所以话咧系属于呢个三界之外。是以呢处话三界外都无众生咧，为佛所教化。咁啊，其实咧三界有内有外啊，不管若内若外，同名三界。所以三界外就无众生咧，为佛所教化。他说自古我三界外别有一众生界藏者，外道大有经中说，非七佛之所说。所以佛说，如果三界以外有众生为佛所化道，这些不是七佛之所说，乃是外道大有经所说。因为外道的大有经讲，他说三界以外有众生可化道，所以说三界以外有众生可化，属于外道所说，就不是七佛所说。那乜嘢叫做七佛呢？就是过去庄严劫中千佛里面最后的三尊佛，就是过去毗婆尸佛、尸气佛、拘留仙佛，同埋现在的严千佛中最初的四尊佛，就是毗舍浮佛、拘罗含摩尼佛、迦舍佛同埋释迦摩尼佛。因为佛佛道堂亦是一样所说，所以话如果有人讲三界外有众生可化道咧，就唔系七佛所说嘅正法，而系外道所说嘅邪法。因为九法界众生未曾究竟断尽无明烦恼习气以前，都同名三界众生啊。所以九法界众生既然都为佛所教化的对象，所以三界外就无众生为佛所化啦。那大王常说一切众生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，名为佛，自性清净，名国云若圣。咁啊，呢一段咧就系赞叹佛果菩提 就唔系呢个恩惠。佛话大王，佢我常说一切众生啊，就系包括九法界嘅众生，断三界烦恼果报尽者，咁啊呢个三界嘅烦恼咧，就系通指分段生死以及变异生死两种的粗细烦恼。果报呢就是有漏的果报以及出世无漏果报。那么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佛呢常常说一切六凡的众生，出世三乘的众生，断了这个三界的分段生死，同埋断咗呢个三界嘅变异生死，亦都断咗呢个三界嘅粗烦恼，亦都断咗出世嘅微细烦恼。咁啊，既然粗细烦恼断尽，以共一切嘅众生出世嘅圣人嘅果报亦都断尽。烦恼因尽，果报亦都断尽啦。我哋叫佢咧就明知为法，即系九法界圣凡嘅众生啊，修因正果，断尽九法界嘅苦因苦果。咁我哋咧就叫佢咧名为即系成佛。咁啊，自性清净就明觉杀云夜啦。咁啊，烦恼既尽，佢呢个本体冇有呢个瑕疵。二性是清清净净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咁就叫做过云过沙云若净，即系得到咧究竟咧成佛。我话本意清净是诸佛菩萨本所修行五忍中十四忍具足。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总结呢个直接忍。佢话众生所修嘅清净本意，就是诸佛菩萨呢本所修这个五忍中啊，这个福忍、顺忍、顺忍、无生忍、直列忍，如果将它开出来呢，即是十四忍，所以福忍上中下、顺忍上中下、顺忍上中下、无生忍上中下，如果呢直忍的上下，就是五忍，亦名叫做十四忍呢，具足来到呢教化一切的众生。